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抱怨永远不会有好结果，得过且过，破罐破摔，更不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路在脚下，只要你有了正确认识问题的心态，只要你有了积极改变的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知名影视评论人、策划人谭飞十年磨一剑写给年轻人的励志金句，而这些金句都出自谭飞的新书《不抱怨，把握人生的分寸感》。书中不仅收录了励志金句，还特别讲到了现在当红的娱乐明星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因此成为了徐峥、杨幂、黄晓明、姚晨、佟丽娅、迪丽热巴等明星鼎力推荐的书。那么这本《不抱怨，把握人生的分寸感》当中又为我们解答了哪些人生当中的困惑，而这些明星的故事又怎样更好地体现了把握人生的分寸感呢？今天的节目邀请谭飞和您一起讲讲人生与分寸感。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谭飞老师，欢迎夏谭老师。 你好，你好，一丹。 听到这个书名，我相信不抱怨，把握人生，这都已经是我们听过很多次的名字了，或者我们经常在书店里看到的一些畅销书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标题。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后面这三个字，分寸感。分寸感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小到大也不少见。 对 啊，我们经常在一些古文当中也会看到什么审时度势啊，是吧？我们也懂得中国人的这个处世智慧叫分寸感，但是怎么去理解分寸感呢？首先我认为把握人生就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把握人生当中还要注意分寸感，好像是一个技术性非常高的事情。您聊聊吧，为什么起这样一个技术性很高的题目？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动因吧。第一个就是可能从去年开始，这个社会对影视行业特别演员明星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是不劳而获的，或者一夜出名的，没有什么努力的。我觉得其实不是，我看到了大部分演员还是很认真很努力才到今时今日的地位。第二个，我就是观察到现在年轻人特别爱抱怨。就是比如说在职场上，一有个事儿就不行不行啊，我不行，或者说当他这个事儿是他的问题，他不直面，他就马上去推责任啊，是张三的问题，李四的问题。这不抱怨后面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没有把握人生的分寸感。分寸感就是其实就是他是讲的是说你看待这个人生和社会的标尺是什么。有时候分寸感掌握的好，你可能就会在很多行为上做得很准确。如果分寸感不好，你就会出现就是分寸大乱啊。我就觉得有一个词儿原来叫方寸大乱，我觉得应该叫分寸大乱。 众所周知，您之前其实做过很多和娱乐圈相关的事情，无论是访谈节目还是您自己做影视投资人策划人。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您长期是跟明星打交道，那可能更多人认为您要是出书的话基本上是跟明星相关的，但是这本书其实看上去是有一点价值观的一个输出。我想问您啊，就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作品？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甚至比较俗气说起来，因为原来我写的书大多是比如说影评集啊，或者娱乐评论集，这些东西我认为文笔挺好，但是一般都曲高和寡，就它都不带畅销，都 相对窄重， 比较窄重，就是比较影响人群有限。但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这年龄，我还是很看重就是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力。我又想 那么我也到了当老师的阶段了，是吧？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个？因为其实很多比我年龄小的也在写这些， 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把我的人生经验和体会把它凝结一下、提炼一下，是吧？升华一下， 嗯， 然后把一些道理总结出来跟年轻人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吧，或者也到了这么一阶段。 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您在人生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故事的浓缩。 对对， 嗯，所以才会有一个在每一篇文章的最后有个谈非说。 是是是，而且我很多都讲的我的亲身经历的故事，还有我看到的身边的，比如说演员啊，或者导演，或者说做生意的人，他们的故事。 总会觉得这样一本书特别像一本鸡汤，你怕这样的评论，或者你担心别人会这么想吗？ 反鸡汤和纯干货，我是比较觉得我这应该是鸭汤， 鸭汤， 老鸭汤， 哦，有营养。 鸡汤跟鸭汤还不太一样吧，鸭汤可能更补一些。 嗯， 而且就是说，我认为我是一个可能资历上还是比较老的人了， 嗯， 鸡汤可能还是更年轻的一帮人写的。 嗯， 所以我叫老鸭汤，我的定位是。 所以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啊，到底是怎样的一本被称为鸭汤的书？我们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读一段您书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吧。 标题叫《怨天尤人的性格才是你失败的原因》。都说娱乐圈挣钱，我不否认。你只看看那些身价动辄上亿的明星就知道了。近年来，小鲜肉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为很大一部分年轻演员的片酬过高，且演技跟不上，又喜欢耍大牌。对于演员的天价片酬问题，央视还曾专门报道过，批评一些小鲜肉的片酬奇高，但拍出来的东西却很难看。我可以这么说，目前一些流量小鲜肉的单部剧酬劳已经需要用亿来计算了。不少剧组聘请小鲜肉做主演，其片酬需要花掉整部剧投资的一半以上。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几年影视业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在激烈的竞争下，不少制片人都需要依靠小鲜肉来争抢收视率。然而，当红的小鲜肉就那么几位，在一个时间段内，个个都要争，档期就会撞。但是赚钱的事儿，谁会拒绝呢？当然，圈子里每年都会新进一批小鲜肉，有些人红了，另一些人就会被比下去。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同班同学为了一档节目反目成仇的，有抢别人资源的，有买黑粉去攻击人家的，比比皆是。圈里有个主持人，在这里我就不说名字了，他跟一位很火又很努力的演员合作，表面上两人很好，暗地里却满剧组诋毁人家，影响很不好。人家当红演员是真的努力，平时化妆补的时候也要抽空记台词，他却一副娘娘腔的样子，到处抱怨人家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如他那不如他，让我很看不惯。有一次他跑到我面前，翘着兰花指，醉了口咖啡，娇声娇气地说，其实他也没多好啊，我俩对词的时候他记性还不如我好了，你说他这么多资源啊，真是。我忍了忍还是没有发作。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斥着抱怨之音，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庸碌的人，渴望成功但是又不愿奋斗，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没有收获，却抱怨这个世界待他不公，这是何等好笑又悲哀的事儿！对于年轻人，在人生中最好的年纪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如果你有梦想的话，那就试着去实现它。 其实我感觉您的文风是比较直接的， 比较直接， 比较直给的，就是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是， 跟您性格一样， 跟我说话方式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告诉年轻人真实的情况和答案更好。 嗯， 你绕着弯给他讲，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说他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告诉他，你怎么样能最好的一个路径，我先告诉你，你如果愿意听，你愿意做，你可能就能成功。 嗯。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就说，那我要先去撞南墙，我撞个几十年，等我四十岁我再开始，但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机会了。 所以其实你是把走过的弯路的很多经验放到书里，我告诉你，你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对， 其实人生是一场体验或者是经历，你没有经历，别人再给你说，可能你看了是看了，但你理解道理未必真的能够深深的彻悟。 但是我觉得你要给自己尝试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现在说实话年轻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虽然是说有一些机会，但是其实争抢机会的人更多，它永远是一个独木桥效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和机会窗口是非常少的。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窗口，你很可能等到下一个机会又过了好几年， 嗯， 然后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批人出来跟你竞争。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能抓住机会就抓住机会，不要永远想着说，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成功的一个哲学问题。 说到成功，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的畅销书，无论是财经类还是教你做人做事方法的哈。总之大部分人都是把成功者的履历或者是经验总结起来，然后告诉你一些所谓的干货，或者叫做价值观，或者叫做公式式的哈，比如说成功等于99%的努力加1%的汗水。 嗯， 那其实对于谭老师来说，您的视角是因为长期接触了很多所谓的成功的影视界的一些朋友哈。 嗯， 那您自己其实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您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如果去定义他们的成功，您觉得他们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努力、选择和分寸感。 嗯， 这三个关键词。 努力大家可以理解哈，因为确实每个行业如果你不努力你就会被淘汰，且不说成不成功啊，就马上会被新人替代。那可是说到了选择啊，您的这个书的标题也挺有意思哈，在大标题的下面有一个比努力更重要的东西叫做选择，比选择更重要的东西叫做懂分寸。对，选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的。 去选择我觉得就是指的是一种科学的路径成功。 嗯 啊，因为说实话面对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选择太多了。你没发现很多人在一生都在做加法吗？ 嗯， 比如很多人他这也做那也做，这也要那也要，到最后等这个社会给他盖棺定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人。 对， 但是很可能你在很早的时候学会选择，你用一种科学方式很精当的取得成功啊，缩短这个路径的话是不是就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努力才会有科学化的结果。所以我一直是提倡是用目标管理而不是要用欲望管理。 目标管理而不是欲望管理、 哦、 对，理性化的管理而不是感性化的去走到哪算哪。 因为你用目标你才能倒推你的路径，如果是欲望管理你其实就容易心浮气躁、嗯、会做出很多没有智慧含量的事，因为你情绪容易失控。 嗯， 我觉得对年轻人尤其是这样啊，他们面对选择太多。我现在也听到一些青年人就跟我讲，我要想做这个，我要想做那个，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法和减法很重要、 嗯、 有时候分寸感就是讲的是人生你要会减，是吧？就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 嗯， 但是你不减全是真的话，你这个里面的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难以去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懂分寸就是还包括是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你怎么样去把一件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意思跟意义分析的特别的清楚跟透彻。 嗯，但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会说，我才20岁出头啊、嗯、我没有什么人生经历， 我现在都去试一下再说。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适合什么。您这本书其实也写到岳云鹏的一个例子哈、 嗯、 岳云鹏当年说自己做过服务员、 嗯、 还刷过厕所、 嗯、 经常被人奚落，而且经常被人开除，最后才走上德云社的这一条成功大道。对、嗯 嗯、所以就是刚才这个他到德云社也是因为遇贵人，这就是很多年轻成长中的几个要素啊。 嗯，就最怕你的努力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哦、对, 对， 就他的努力就是他就说明，但是你要说为什么最后郭德纲选中了他，那一定是他在他原来这个岗位上的很多事儿引起了别人注意，别人就觉得小伙子不错， 嗯， 他这个贵人才会帮他。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儿不是说是白来的啊、 嗯、还是要有经历的。 有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我是不建议什么都去试的。 嗯，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试，我试到这个28岁我再决定我怎么弄。因为我们原来可能那个年代就是我们很早就是比如说包分配的年龄啊、 嗯、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大学毕业后他其实就知道他要干嘛了。 嗯， 他也能望到他40-50岁之后该干嘛。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特别多元，也有很多选择，所以反而容易出现一个很乱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选什么最适合自己。你别想说是我什么都去经历，就跟演员一样，我不可能说我为了演一个戏是吧，我得演一个乞丐我就去当乞丐，我演一个大款我就去装大款。但是你完全可以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你能获取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是要多看书啊，多去了解别人的一些真知灼见啊，前辈留下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嗯， 比如我自身的条件，我的资源的范围， 还有我的甚至我的家庭的出身，我的能力所达，我学的什么。 嗯， 比如我喜欢播音主持，好，我就在这方面努力，就不要去东想西想。 对，但这个首先是适合自己的。 嗯， 首先它是适合的，而不是 说适合，而且自己感兴趣。 对，热爱很重要， 热爱太重要了。现在没有热爱是支撑不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您第一章就把出身这件事儿先拿过来说，什么穷人家的富二代哈，真的认为平凡可贵吗？这些观点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先说这个吧，就是你真的认为平凡可贵吗？这个观点，因为现在有一些市面的畅销书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生活要慢下来，或者说活出最好的自己最重要。我很想了解您哈，您对于这些观点是怎么看的？人生一定要成功吗？ 其实我讲讲我个人的经历，我是以前读书还可以啊，中学时候，但是我大学考了三次。 嗯， 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你考不上大学就是皮鞋跟草鞋的差距哈，就是说你可能考上大学就有好工作，有受人尊重的这个职业，考不上大学真的就随便，就是可能父母找个关系什么安排工作。成功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进大学真的进了保险箱，你差不多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机场，就是飞机场，很好的工作待遇福利。现在孩子当然很难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对成功的追求还是很严重的，因为真的成功和失败差别太大了。对现在人来说，你刚刚也说到一些社会上的思潮，说哎，大家平平淡淡，我们随遇而安，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像对失败者的一个安慰， 或者像对现实的 对对。但是当一个人还没成功之前，你就天天跟他说这些，我觉得那就特别佛系，因为现在老在说佛系青年，佛系青年，我不觉得这是个褒义词。如果我们社会都是佛系青年，那这社会就别进步了。当然我说的成功不是说这个完全不择手段，而是说你要特别知道你哪些地方该发力，因为成功是被成功学或者很多鸡汤给污名化了的一个词儿，很多人一提到成功就摇头，但其实真正的成功还是值得敬重的，因为你是自己一步一步的起来的，用自己的努力换得了最后的成绩，难道是心里不愉快吗？ 谭老师，您其实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圈里的当红明星哈，就您自己感觉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所谓的选择是什么，分寸感是什么？ 比如徐峥，我印象最深是因为我最早一起跟他一个客串电影，叫《爱情呼叫转移》，我们演一个那种就是卖假药的一个商贩大会，徐峥好像演什么角色我忘了，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演完戏吧，他就会在监视器旁看，就别人在演什么他也在看。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心，而且他很聪明，所以他能当导演，他就是把自己的很多东西在细节上啊，他就早就在刻意的准备了。再比如说一种分寸，就是比如举到刘德华哈，很多人都说刘德华这个人真的是特别有礼貌，但是他那种礼貌不是虚伪的。比如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看到他就是开一个记者发布会，就是演唱会的发布会，他走过一个走道，然后不小心踩到一个记者的脚，他真的就俯下身去一直拍他的灰，然后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特别特别真诚。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装不出来。再比如说这个，可能这种分寸还不只是说礼貌啊，人际关系啊，或者说自己事业，可能有时候还有是对自己角色的一个分析。比如陈道明就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他每次拍古装戏拍完之后，他得穿着古装回去休息。你想想那个情景啊，一个穿着古装的人从酒店大堂飘过回到他的房间。当我们就很惊讶，道明老师你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这个你的人和衣服合在一起，你才成了那个人。当然很多人会说，谭老师难道什么都叫分寸感吗？但是我真的觉得分寸确实存在在我们的个体修养、人际交往、生活事业方方面面，只有就是说一步一步的从细节做起，可能很多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对，包括跟迪丽热巴聊哈，就是世卫都是有个小姑娘，她也跟迪丽热巴在做一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原来可能觉得迪丽热巴就是一个 小鲜肉级的明星， 单纯的小鲜花嘛，是吧？啥都不懂，可能文化程度也不会太高。但是当问到一个话题说，那个小姑娘说哎，热巴，那你反感什么鸡汤了，毒鸡汤？然后热巴想了想说，我觉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说法。她说您走了，您辞职了，回来没工作了，那怎么办？你家里怎么想啊？他其实有时候你看到了一个演员是这样，他其实他骨子里也在研究问题的，就没有任何成功是随随便便的啊。你想，哎，他还能想到年轻人就业，

装大牌啊、嗯、或者内心觉得自己特别不得了啊，就是没有那种大话套话，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 嗯， 其实你别小看这一点啊，我就说一个漂亮姑娘啊，有那么多粉丝的人，你让她随便勇于承认自己错误挺难的。但你发现其实她老在自黑，其实自黑，我有时跟小明聊，她给我一句话印象很深，她说你以为我想自黑吗？我自黑时我心里都在滴血、嗯、可能是很多演员应该都是这种心态，但杨幂给我感觉是她自黑的最潇洒。可以从这些细节看得出，就是首先我觉得她的原生家庭已经关系很好，父母亲很恩爱，孩子很有安全感。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是在说话做事的时候他就特别自信。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比较真诚和真实的生活、 嗯、 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是戴着面具的，他不敢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世界。但杨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就内心是可能觉得爱没了就不在一起。 嗯， 这些东西就是说明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个体吧，不管他有没有名。第三个我觉得他能特别处理好名气跟作品的关系啊。你看他演那个宝贝儿，演宝贝儿是前后几次进了剧组，而且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嗯、但是出来后其实口碑也一般啊，甚至有些负面说是因为杨幂拉低了这个电影。但是我们跟杨幂再聊的时候，他其实一点都不当回事儿，他说他的本来就是说完成这件事他就很愉快了， 嗯， 他并不在乎说最后结果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你就看得出 也是分寸感 啊、对他的分寸感，而且他的很多心理想法还是高配的。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心态他的逻辑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其实我觉得谭老师也是个金句大王哈。第四章的标题叫做没有谁天生就是失败者，比如说特别讲到了第一章叫做别把他的谦虚真的归结成好运。我们总觉得哈，就拿这个娱乐圈为例啊，大家觉得这些导演明星他们真的是命很好，这难道不是幸运吗？ 肯定不排除于偶然的因素啊，我觉得人跟人的个体都是有差异的。 嗯， 当然可能有些时候就这种运气，就是还是我讲的这个有实力的基础。就我讲到李冰冰为什么那么多国外的片子请他，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英文在国内眼中算是很好的。 对， 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想想他可能有这个幸运吗？啊，因为我跟他有段时间是经常在一起吃饭，我也问过他这个事儿，他跟我讲的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说他在国外他就觉得要给中国人争光，他觉得英文如果台词不好别人就会笑话他，他是一个可能特别怕人嘲笑的人。然后他就做到什么程度，就不仅把自己的英文台词背完了，把整个剧本中的所有台词全部背完，就甚至张三那个男演员跟影视男演员说的对手戏他都能在旁边背下来，都知道怎么回事。 哇，他好努力、啊、 就他就做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你想想他能不成功吗？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朗读别把他的谦虚真的归结成好运当中的一个片段。有很多人羡慕别人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财富名誉家庭事业，再反过头来看看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于是开始怨天尤人，埋怨老天不公，埋怨幸运女神没有眷顾自己。昨天参加了一套节目的录制，一天录了三场，连续看了两场，这两场都坐在离撒贝宁距离很近的一个位置，于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撒贝宁的举手投足甚至面部表情。有位同行者告诉我，撒贝宁在春晚前彩排了七次，录节目的时候经常录到深夜，凌晨三点才睡，第二天又要继续录节目，每一次他都要在舞台上站至少三个小时以上。我问我的同行者，这样的工作安排如果是你，你能承受吗？与他红着的脸庞相比，舞台上的撒贝宁却是笑意盈盈，完全看不出倦意。他在舞台上是如此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待人谦逊真诚，对观众和嘉宾亲切温和。而我注意到在节目录制的中间休息环节他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后台认真地倾听嘉宾的话，争取在保证嘉宾要求的情况下让下一个环节更加精彩。整个节目录制的过程非常的紧凑，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很多人都感叹他的应变能力和反应能力，喜欢他的诙谐幽默，而我却独独看好他任劳任怨的主持态度。我一直很认同撒贝宁的一句话，自己不努力却抱怨社会不公 不给自己机会。我想这不只是年轻人有的毛病，那些壮志未酬在时代的洪流下被冲垮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吧。说别人幸运，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罢了。这句话送给所有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不得志，还爱抱怨没有机会的人，也包括我自己。我是特别喜欢唐老师的标题啊，我一定要把标题拿出来说。第五章有一个标题是这样说的：有人20岁就死了，但70岁才埋。我是在想，唐老师，您是不是故意要用一些特别冲击力的标题让大家记住呢？ 肯定也有这方面考量，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标题党时代啊，可能是很多时候大家因为一个标题，他就会进去看你的内容。当然其实这么一个金句也是反映了我的一个思考吧。确实是有人这个20岁都死了，他70岁买，就是那种少年老成之后啊，或者说少年就佛系之后，他们的很多那种消极，我确实看不惯。我现在有时候老跟一些同事在那争论，他们是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工作量好大。但是我说，你知道谭老师在你们这个年龄，我每天要写3篇稿子。你们一周写一两篇，你就靠我说我要加班，我工作很辛苦。我说我不知道，我说难道我就要那个一点吗？对不对？就是你不能永远是往下再看，但是你如果想成功的话，你做的少显然是很难的。 对，那回一下您吧，您就是这一路走来，您觉得什么对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选择、分寸感。 我觉得这三者都有，包括努力，包括选择，包括分寸感。我就说努力，就是我在这么多年我出了7-8本书，挺难的，因为有时候写评论，你想那个跨度得10几年，我其实就日积月累才会有那么多评论文章，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晚上深更半夜。还有就是我当时刚到北京，也是到一个朋友家，就住在他的那种储藏室里面，非常非常想起来是很辛苦 的岁月， 很辛苦很辛苦。说选择的话，因为我大学毕业分到了机场，我在办公室啊给领导做秘书，然后就可能送文件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爱好，我还是喜欢做媒体啊或者文化有关，所以我在1年内我就果断的辞职了。 一年内， 你想那个时候那么好的单位， 很大胆， 而且我还是交了罚款的，因为那个时候毕业要包分配嘛。 对对， 你去那学校其实是学校是认为你是违反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叫 退钱要罚款。毅然决然，因为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个，我就要去付出，然后我就跳槽到了报社。后来有一天我就对这个电视感兴趣了，我就是去见了刘晓庆。 你说见就能见到刘晓庆？ 就是当时有一个记者就是刚好请假了，他就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我也没告诉刘晓庆我是谁，我就开始 采访了。 慢慢我觉得这选择是对的，我就应该搞影视。你至于说到分寸感，我觉得比较大的分寸感就是我可能要知道我哪些东西是做不了的，可能会觉得我做不了编剧，因为我说我可能没那么大能静得下来的心啊。我做评论可以，甚至我做导演都可以，但很多人也劝我说，唐老师你这个文笔那么好，可以做啊。但是我可能就觉得分寸感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 你说到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点自知之明，这个词我觉得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它是告诉你你真的是在某一时某一刻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选择、分寸感还是这个不抱怨，它都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其实通过一本书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种思维角度和方式，其实所有的成败都在于思考和思维，怎么样看待得出科学的选择，那就影响到你的结果。讲了你的思考方式，还有些是讲了解决之道。其实那些例子就告诉他，那个人是怎么解决的，你可以学一学人家嘛。 所以第六章就讲到了一个叫做他成功的原因只是比你少了几分抱怨。真的就是少了几分抱怨吗？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几分抱怨。其实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就是成功人一般都是乐观的人。你很少听到一个成功人老在背后怎么啦张三怎么啦，是吧？ 对， 因为他没时间抱怨，他抱怨的时间他不如拿来做事儿了。